这么多人无数心血为情感浪费甜和苦，如何会相抵？这么多人谁会转眼被谁所代替？谁人知如何放得低？要是快乐理由只一个谜，要不要找我的上帝？努力计划结局却难以估计，又有什么未知鬼？谁肯定天知道？谁肯定天知道？无尽疑问如何填补？灰心吧，自跌倒，做梦荒谬，何以更想做？谁人能每一天都不用苦恼？停留在最纯洁的角度，但愿可有某一日做到。实际灵魂境遗忘了躯体，怎么好梦如雪花永未留恋夏季而昙花，为何会枯萎？是快乐理由只一个谜，要不要找我的上帝？努力计划结局却难以估计，又有什么未脱轨？谁肯定天知道？谁肯定天知道？无尽疑问如何填补？悲伤吧，自跌倒，做梦何以更想做？谁人能每一天都不用苦恼？停留在最纯洁的角度，但愿可有某一日做到。肯定天知道，无尽疑问如何填补？哀伤吧，自跌倒，做梦荒谬，何以更想做？谁人能每一天都不用苦恼？停留在最纯洁的角度，但愿可有某一日做到。Wow, wow, wow.